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我们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气温八到五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九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体来看，明天是以晴天为主，能见度尚可，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金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考生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为您安排播出的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从今天开始就拉开大幕了。这也就意味着2018年我们的高考大幕已经是徐徐拉开了。 今天是我们高招咨询的第一期节目，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主题是如何根据高考体检结果选择高考专业。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北京市体检中心副主任钱文红和北京市体检中心专项业务科科长窦子言，在节目中第一时间为您答疑解惑。 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2018年的高考改革是持续深入，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之后，高校的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高校打破专业的招生原有模式，大类招生背景之下，考生又该如何选择呢？二三本合并之后的第二年，志愿选择又该如何精细化呢？这些问题想必都是我们收音机前各位考生朋友和家长朋友关心和关注的问题。而这些所有的问题都将会在我们未来的3个月当中，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为考生和家长进行权威的解读和发布。 今年栏目将组织北京及外地和港澳120余所高校为考生和家长进行直播咨询，重点聚焦双一流高校及专业招生的录取政策解析，同时关注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的志愿填报，帮助考生选择理想院校和专业。 我们今年的节目呢，依然是分成两个阶段进行，也就是考前的4月，我们会在高校招生特色、专业设置这样的内容呢，进行为期1个月的直播咨询。在高考成绩揭晓之后呢，会针对志愿填报的指导， 再次进行直播答疑。那么届时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120余所的高校招办主任将会通过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一时间发布各校的招生方案、详解招生政策、录取规则等，指导考生填报志愿和选择专业。 具体排期您还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高考频道，或通过手机公众微信搜索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新浪网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博查询，以便选择收听。 我们为了满足考生和家长更多的收听需求呢，除了每天晚上我们的5:30到7:00的首播节目之外，还在第二天早间的7:00到7:30安排了精编重播版。节目的文字精编内容还会刊登在每周三、每周六出版的北京考试报上。 此外，教育面对面今年将继续走进校园，走进图书馆、剧院、礼堂，将专家师生、名师请到现场，和考生家长面对面解读高招政策、志愿填报的指导、公益讲座的具体安排，请留意节目的微信、微博中信息的发布。 那么说到这个高招的咨询讲座，在本周六上午的9:00呢，我们教育面对面呢就会举办我们今年第二场的高招咨询讲座了，为大家安排的是2018最新自主招生的大型公益讲座。我们这一次的讲座呢，为大家邀请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孙成老师，为广大的家长朋友还有考生朋友解析自主招生的核心关键点，比如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定位院校，如何选择适合我们的院校，还有自主招生网上报名的步骤和细节都有哪些呢？另外还有包括上海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大、博雅、清华、领军等同时报名的综合评价招生院校的详细的内容，也会为大家带来详尽的解析。那么参会的家长呢，也将会获得自主招生网报系统专家指导视频一份。 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我们的电话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5735-4567 5735-4567。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内容，扫码进行报名。 是的，那么在本周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首周节目当中啊，我们除了为大家安排了像今天的高招体检的指导之外，还有像包括我们的志愿填报、我们的学科备考、心理以及营养等方面的内容。那么相关的专家呢，都会第一时间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解读相关的政策，为我们的考生朋友保驾护航。 那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主题是如何根据高考的体检结果选择高考的专业，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进行提问。那么首先在节目开始之前，依然为您带来的是最新的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了，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援助雄安新区办学项目启动仪式举行，四所学校在雄安校区挂牌。 我国学生资助资金2017年突破1800亿元，连续11年增长。 北京16所高校撤销了38个学位授权点，13所高校增列20个学位授权点。 好，下面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 北京市援助雄安新区办学项目启动仪式1号在雄安新区荣城小学举行，标志着北京市教育援助雄安首个项目启动实施。北京市六一幼儿园、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3小学、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和北京市第80中学分别与雄安新区的雄县幼儿园、雄县第2小学、荣城小学、安兴2中合作办学。雄安校区今天上午正式挂牌成立，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姚迪的报道。 今天我们欢迎一堂同步进行北京市援助雄安新区办学项目启动仪式。 通过近半年沟通协商，此次启动北京市六一幼儿园、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3小学、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北京市第80中学分别与雄安新区雄县幼儿园、雄县第2小学、荣城小学、安兴2中办学，开展教育援助办学，支持援助学校提升办学质量。 针对目前雄安新区办学的难题，荣成小学副校长刘建之说， 最大的困境就是师资的不足，教师年龄结构不合理，老龄化这是越来越严重，吸引不了那么多优秀的年轻的教师人才来我们县城教学。然后再有就是艺术教育这方面是我们的短板，我们这个艺术教育非常的匮乏，这个教师师资方面吧。 北京开展援助办学会采取哪些方式呢？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校长陈丽华说， 那么从我们学校这个角度来讲呢，也会有专门的这种管理团队，另外呢，我是觉得这个两个学校之间的这种深入的对接，或者说深入的融合，那么更多的是在教师队伍这方面，或者说整个咱们北京这边学校的它的资源一个对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在指导我们北京学生的这个艺术团体的一些艺术家会走进到我们这个雄安校区来。 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针对援助办学主要内容重点任务表示， 当前这个阶段我们的主要的任务是建三援四。所谓的建三呢，就是以交钥匙工程的方式帮助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的新建三所学校。所谓援四呢，我们就采取团队进入合作办学的方式帮助雄安新区的四所学校提升办学质量，提升育人质量。同时呢，我们还会开展教师的跟岗培训，数字教育资源的共享，校长工作室的搭建等等方式来帮助雄安新区呢提高教育质量。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雄安校区、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雄安校区、北京市六一幼儿园雄安园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雄安校区今天正式挂牌成立。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杨勇、雄安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傅守清等领导参加了本次仪式。 教育部一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全国学生资助相关情况。据了解，2017年全国受资助学生的规模达到了9590余万人次。今年全国学生资助将努力实现资助对象精准，通过学籍系统、资助系统与扶贫、民政、残联等部门数据库对接，实现特殊困难学生全部识别。在资助规范管理方面，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刘景表示，今年教育部将定期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切实解决监管无制度、无时效、无威慑的三无问题。此外，还将进一步加强投诉举报受理，推动各级教育部门全面开通学生资助问题举报投诉渠道，并安排专人做好受理工作，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8号下达2017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全国129所高校大幅撤销了340个学位点，其中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等16所高校撤销了38个学位授权点，这是继去年之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连续第二年大幅撤销学位点。本市同时有13所高校增列了20个学位授权点，包括清华大学的安全科学与工程博士一级授权点、北师大的天文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两个硕士一级授权点等。此外，学位动态调整是国家双一流名单和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刚公布的背景下进行的，不少高校主动撤销了大量的学位点，体现了高校重视和提高学科质量的决心。 新学期，史家教育集团的老师们又有了新的学习和培训平台。史家学院成立了语文、数学、英语、德育、体育健康、人文科技、技术和课程资源8个教育分院，并设置了相关项目研究室，目的是为了让教师研修成为集团内的系统化和常态化工作之一，让所有的教师在互助型的伙伴组织当中体验专业成长。未来集团内的所有老师都将会被纳入相应的项目研究室，其结果还将会出版成册，成为教师培训的教材。

首期节目啊，其实每年都是两位老师为我们的20高招直播咨询开场，今年呢也不例外，因为从3月1号开始，我们一年一度的高招体检呢又开始了。 嗯， 那么今天呢是第一天， 是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我们先走进这个高招体检的现场，我们先和大家呢一起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紧张的这种气氛。 下午2点，记者来到北京市体检中心马甸分部，身着校服的学生们按照顺序在各个检查科室门口有序排队。据了解，这里今年将负责西城区部分学校学生的高招体检。记者在现场观察，每个学生从进门到前台打印表格，然后经过眼科、内科、外科、耳鼻喉科、口腔科、放射科和一次抽血化验几项检查，4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北京市体检中心专家窦子言介绍，高招体检目前比较集中的问题还是视力不良和超重肥胖。 目前的话，应该说视力不足的这个阳性率基本上跟去年大概持平，但是超重和肥胖呢，还是有一小幅的一个上升，可能跟这种手机啊和电脑的普及率非常的高，更多的可能是宅在家里边，要么是学习，要么就是看新闻啊、看小说之类的，而这种户外活动锻炼非常非常的少。 窦子言说，现在一部分勘察医学类的专业对考生视力还是有要求的，提醒考生在报考前注意学校的招生说明。此外他还提醒，因为高招体检需要进行肝功能检验，如果饮食不当、过度疲劳、饮酒、感冒等都会影响检验结果。体检前考生应该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在体检中不要佩戴金属饰品，隐形眼镜应该改成框架眼镜，与医生积极配合。 好，那么这个是今天下午刚刚在现场发回的这个报道，现场也是采访了窦科长。 嗯，窦科长现在就在直播间呢，所以说今天的考生有福了，有问题赶紧发过来。 是的啊，今年的这个有一个小的问题，先想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因为今年这个年比较晚，另外一个呢，开学这没两天，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今年的高招体检了啊，有可能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假期当中。因为这个年还没过呢，大家 大鱼大肉的吃的太油腻了， 然后呢这个身体啊有可能会发福啊等等等等，这会不会影响到今年的这个体检的最终的结果？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不会的，因为咱们这个实际上这种采取的检查只是有转氨酶这一项，它短期的这种一般，而且咱们现在这种过年啊，现在实际上真正的年味可能已经不是那种以前那种大鱼大肉这类的，而是更是文化气息更浓了，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的话应该影响不会很大。 嗯，所以这一点不需要担心了。那么我们每一年都把这个体检的这个项目放在我们节目开篇的这个位置，就是想要表明这个体检工作的重要性啊。 没错， 因为往年可能家长过分的关注考生的这个分数情况了，但是体检却和我们这个专业选择的填报有着密切的关系。 确实是， 是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我们高考的这个体检结果和咱们高招志愿填报之间的重要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应该说在整个高考的这种过程中呢，我们考生和家长更多的是关注就是我们的成绩怎么样，然后我们这个志愿的填报怎么样啊。实际上体检呢是应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但是有时候往往被大家去忽略了。就是为什么说呢，就是我们体检的这个结论啊，关系到一是呢我们这考生能不能够上学啊，第二呢就可能要关系到他能不能够去选报他自己所喜欢的这个专业啊，同时也是我们高校在录取时呢对考生的一个判断和取舍，也是关系到这个新生他入学以后呢他这个专业课是否能够这个适应这个学习。 对， 您别说是分数了，其实这个体检的结果才是咱们这个志愿填报的首要考量啊。 对，没错，有可能你这个分够了，但往往有可能忽略了其中体检当中的一个小的问题啊，会导致这个最终录取的结果就不那么满意了啊。如果咱没重视这个体检的结果，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咱能不能分析一下往年的一些个案例啊？ 应该说呢，就是通过咱们往年的这种情况啊，如果说这考生没有重视这体检结果，然后他在报的时候没有避开这个现报的专业，那在这个咱们录取现场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要被退档。结合咱们历年的这种情况呢，这个身体原因的退档呢主要是集中在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视力情况啊，视力不够标准，第二个呢就是常见的就是我们色觉问题，就像例如我们有色弱或者色盲的问题呢，仍然是去选报这个现报的专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的个别的这种身高啊或者体重的这种问题，这是比较常见的。 主要呢，这个就是一些线报的类，例如说我们这个医学类的专业啊，还有我们体育类的专业啊， 嗯， 啊，像这些呢，可能就是对于这种裸眼视力啊，包括或者矫正视力呢，可能都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像往年呢，我们也经常会碰到，就是这一些，例如这种色弱的考生吧，他按照我们这个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指导意见里边的这个第二部分，它是有一个规定，它是由，更多就像报这种医学类专业啊，它是等于是不能够报考的，但是呢，他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然后觉得我报报试试吧，对吧？然后就报了，报完了以后呢，当然是在院校，因为他在查阅他这种整个投档信息的时候，在他身体条件这关就会给他卡住。 哦、 这个上现场的话，不管他分是有多高，他也是直接被会退档退回来的。 嗯 啊，还有一类考生呢，可能就是没有看这个院校的招生简章， 嗯， 他只看了这个指导意见。因为我们很多的院校的招生简章啊，就是说除去我们色觉跟这个裸眼视力的要求以外呢，还会就是刚才说的矫正视力、矫正度数啊，然后身高啊，啊，就对这些会有一些要求。特别就刚才提的医学类的还有我们体育类的这种专业，这种的话是非常他们要求会比较严啊， 嗯， 所以说也就要求我们就是提示我们考生呢，就是这几方面都需要进行关注。 对，医学和体育类的专业的考生需要特别的关注和注意一下啊。 对对， 我们想请问一下这个钱主任啊，每年像这种比如说色弱呀，然后包括色盲这样的这个考生的这个比例会大概有多少？ 是这样，色盲色弱的这个在人群中的比例呢， 嗯、 男女生不太一样， 嗯、 男生稍微高一点，大概在2%的上下， 嗯， 所以这部分考生呢，并不占很多， 嗯 啊。 哦，好，我们呢来看看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问题啊。海阔平鱼月呢想问说，我体检这时间和特长生考试是同一天，怎么办？咱们这个体检的时间能够调整一下吗，钱主任？ 这个确实是一个实际情况，因为，这个包括后期有一些自主招生，包括体育特长生考试，可能都跟我们有些时候的体检安排和可能会有冲突。这个没有关系，考生呢可以通过校医联系体检指定医院，我们合理的去安排，再给他安排体检时间，这个 是 没有问题 的，是吧？ 对对对。 好，那么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呢先暂告一段落。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嗯、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啊。 那么进入广告之前，还有一条消息是要提示大家的。嗯、高考进入倒计时，要参加自主招生的同学们要抓紧准备了。那么3月3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举办2018年最新的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 嗯、 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573-54567，573-54567，详细的内容请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内容扫码进行报名。 对，那么这场讲座呢，我们给大家邀请的是志愿填报专家孙成老师，给大家来解析一下自主招生的核心的关键点，也欢迎大家呢及时的关注。好了，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晶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从本月1号开始，北京高招体检将分区县在各指定医院同时进行。体检是每一个考生都要经历的重要环节，考生能否被高校顺利录取，除了自己的高考成绩和志愿之外，身体因素也不容忽视。体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体检结果对于高招录取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考生又该如何根据高考体检结果选择高考专业呢？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各位好，我是晴天。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首期节目呢是如何根据高考体检结果选择高考专业。今天呢是2018高招体检的第一天，我们呢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 他们分别是北京市体检中心副主任钱文红和北京市体检中心专项业务科科长窦子言。有什么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或者拨打我们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822和651-5833进行提问。 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有家长朋友说，哎，你们这个2018高招直播咨询是就一个月的时间吗？我们刚才跟您说了，我们不是一个月，我们是三个多月的时间啊。我们呢三月份呢，在这个月的当中呢，会为大家安排到像我们的这个高招的体检呀、志愿填报啊、学科复习啊、心理辅导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营养健康啊相关的这样的话题内容。哦，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呢，就是 讲座了。 对，讲座啊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内容。我们3月3号就是本周六上午的9点，教育面对面呢会为大家举办2018最新自主招生的大型公益讲座，会为大家邀请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孙成老师，为广大家长朋友解析自主招生的核心关键点，比如说我们如何定位高校啊，另外还有就是自主招生网上报名的这些步骤啊和细节啊都需要注意什么。另外呢，如果你对上海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以及像北大、博雅、清华、领军啊这样的自主招生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一次的讲座，参会的家长呢会获得自主招生网报系统专家指导视频一份。 是的，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573-5465-67 573-5465-67。详细内容请您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内容扫码就可以报名了。 对，那么在三月中旬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里呢也会为大家安排2018高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也会为大家邀请到各位非常关注和关心的这些院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来第一时间发布并解析各校今年的自招政策。进入到四月，我们会有这个80多所高校的招班主任陆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介绍各校今年的高招政策。那么到了六月份，高考成绩揭晓之后，我们还会陆续的邀请一些个重点院校的招生负责老师来到节目里指导大家志愿填报。所以呢我们这个整个的服务会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一定要紧跟着我们哈，带您一步一步的实现您的高考梦想。 没错，好了，那么我们呢继续今天的话题内容啊，如何根据高考体检结果选择高考专业。刚才呢整点期间又有听众提出了问题了，我们呢继续把这个问题呢提给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 好的，比如说这个 JH 他问了，请问高招录入中高血压一票否决，那么高血压的划定的标准是多少呢？是120到80还是140到90呢？钱老师 来签证。 这个听众说的可能稍微有一点就是需要纠正一下啊，其实就是高血压一票否决这个词儿，我不知道他是从网上看的还是从哪里看。实际上我们现在执行的标准说得很清楚，实际上我们说的是严重的高血压病啊，所以呢一次的血压增高啊不足以说明问题，也定不了它是不是严重的高血压病。这个现场的体检医生和这个体检的负责人会根据考生的实际情况啊，这个做出正确的这个结论。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这个因为血压高这个影响录取的很少。 很少，所以这个一票否决有点恐怖了哈。 是的，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的考生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的话，是不是我们在体检之前应该先报备一下？来，多科长， 这个实际就涉及到我们有一个这个病史的一个填写的问题了。这时候就提示我们的考生，你这个既往的病史，包括你现证的有什么情况的话，应该就是说，一是填写，二是我们在这个体检的现场要跟这个医生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这样的话，他便于这个医生了解你现在目前的最新的状况啊，是否适合能够完成你的学业。 如果说我以前的这个病好了，那我还需要填吗？ 应该要填呢， 这 样就是既往病史， 就是既往病史你也要填的。你填上去以后，因为你是觉得自己好，可能需要人家医生这个更加专业的判断来综合来你的各项的体征是否来符合要求。 哪些病史是必须要填的？可能有些家长无从分辨。 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家长去看一下这个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这个意见里边涉及的相关疾病啊，这种既往病史建议他都应该是如实填写的。 好，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瞒报啊，因为呢，如果瞒报的话，会对于你未来的这个未来完成学业实际上是有影响的。 对，一是这个，二是就是我们因为咱们这个院校在入学的时候它也是有一个复检的。 对， 复检的话，如果你发现这种情况的话，它相应的院校它在招生简章有规定，也是可以做推升处理的。 那这个复检的结果就是依据我们这一次体检的最终结果。 就不是，是他这个入学以后，入学院校组织的复检。 那比如说我的视力有问题啊，但是我后期我做了这个视力的这个手术，然后好了，还是依据我最后好的这个情况，还是说三月份最终的这个结果来定呢？ 首先是这样的，因为等于是您做，就说这个视力，我们这个近视眼做手术这个问题，我们体检呢是在三月份进行的。三月份进行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当时假如说你这个还没有做这个手术，你记录的就是你当时的视力的结果啊。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对于结果修改，咱们要求是网上公示两周以后。如果说你这个这期间的话是没有变更的话啊，这时候我们传到录取系统里边的就是你当时的检测的结果。 这就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这时候如果你是不符合要求的话，即使你后期做了录取的时候也是会被退回来的。 明白了。那实际上对于近视眼的朋友，那就是刚刚过去这寒假，如果你要是做了的话，实际上是最好的。对吧？ 实际上近视眼手术没有到十八岁，我们是不推荐做的。 好的。那么有一些这个专业，它对于这个视力的要求呢是比较严格的啊。当然有一些个录取的这个专业，它应该是看就是你的矫正视力是能够达到多少，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能够去进行相应的这种录取啊。好，那么对于这个高招体检，我们呢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体检工作会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项目，然后呢也给大家来梳理一下，那么这些项目的出现问题会影响到考生的哪些志愿的填报。窦科长给我们再梳理一下。 高招体检呢，因为咱们主要是进行内科啊、外科，包括身高体重啊，然后还有这个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放射科，还有咱们实验室的丙氨酸基转移酶的检查啊。应该说就是根据咱们往年的这种情况综合来看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根据这个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我们第一部分啊，它是所列出的这个相关的疾病是咱们学校是可以不予录取的，这里边就像包括我们严重的心脏病啊，包括我们这种血液病啊、结核病、啊、等等等。然后第二部分呢，等于是它是一些相，就是我们相关的学校的有关专业，它是涉及到专业是可以不录取的啊。这时候呢，就是主要就是我们色觉还有对这个视力的要求啊。这时候考生如果说填报了这些专业呢，也是会被退档的。还有一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校它根据它的办学条件和这个专业的培养的要求，会提出对这个考生的身体状况的一个补充要求或者补充规定。而且它是通过它这个招生简章呢对社会进行公布。我们考生呢如果说在报考的时候你报了这些专业的话，也是同样的会被退档。例如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身高啊，然后我们矫正视力啊、矫正度数啊

比较高吧。 相对来说，现在咱们这个超重肥胖的这种检出率的话，还是相对高啊。 啊、 嗯，这个就是在咱们普通这院校这个招生指导意见里面，对于体重是没有要求的。 嗯， 但是在部队院校还有一些我们公安类的院校，可能会有特殊的要求。还有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院校的这种会有面试， 对 啊，有可能这种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嗯，好，同时他还问说，体检的时候能够戴眼镜吗？检查视力的时候是不是得要求摘下来？ 啊，是，这个是肯定要摘下来，也是我们强调的，就是说如果特别是这种戴隐形眼镜呢，一定要提前的换成这种框架式眼镜，这样在你这个检查的时候就比较方便进行这个操作。 嗯，好，踏雪无痕他问了，如果原来有哮喘但是现在控制的很好，会对录取有影响吗？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一定要填写在这个您的既往病史里面。 嗯， 另外他还问了，哪些专业会对这种病有要求呢？ 哮喘。 嗯 啊， 钱老师， 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2003年的我们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呢，从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看到，实际上我们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意见，所以里面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列得非常全。 嗯 啊，但是呢就是说关于病史和现症我们如何去区别的话，也是需要我们临床的体检医生在体检过程中才能判断出来。 嗯， 比如说确实现在我们查不到任何的哮喘的体征。 嗯 啊，他自己也如实的陈述他的病史，那么一般来说呢是不会影响录取的。 嗯， 但是呢我想提醒家长呢，就是实际上在近年来吧，我们考生的这种包括过敏体质啊，包括这个容易这个有一些高敏状态呀，实际上跟我们的环境呢，跟小时候的这个免疫力啊，这个还是有一定关系。所以真的有哮喘的这个曾经得过哮喘的呢，我建议在选择的时候尽量去避开一些，比如说化工啊。 嗯 啊，这个这个尘埃呀、啊， 哦， 啊，制药啊，就相对敏感的。其实这个考生比医生可能对你的孩子了解更细致、更完整。 嗯， 所以这些有应该避开的专业，我觉得家长去根据你孩子的实际情况，有一些专业我们可以选择避开，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些刺激性啊，或者是过敏源在里面，我们不好预估他未来。 嗯， 就业的时候会不会对他有一定的限制 啊？ 啊， 就算有的专业您是可以报考的，但是也要考虑到未来的就业情况。 对对对对，虽然说我们在体检表上不一定给您您能看出来说限制报这个专业，但是家长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其实你要结合你孩子的身体状况去好好研究这些专业特点 啊， 对， 做一个长远的打算。 对， 那么如果就是有一些这个既往病史，像刚才这位家长说，我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而且呢，有可能是已经治愈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比如说有一些个权威的医疗机构出具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诊断的证明吗？ 如果需要，体检机构的医生会希望家长去做一些配合性的检查。 嗯， 如果我们在现场通过现场的体检能够完全确定的，有时候也不一定需要，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就比如说这位家长说到的哮喘，因为在我们这个指导意见的第一部分提到了这类疾病，那么提到的肯定刚才窦会长说过，我们还是希望你如实的把这部分病史会表达出来在既往病史，然后放心，这个体检机构的这个医生一定会实事求是的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去做相应的指导。这个家长呢不必过分的紧张或者担心。 您就一步一步的按照我们这个要求来走就行。 对对对。 好，那么说到这个各位考生手里拿的这张体检表啊，其实有些内容还是需要大家值得关注和重视的啊。咱们教教大家怎么看这张体检表好不好？啊，窦科长， 这个体检表呢，我们考生啊或者家长拿到体检表以后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核实我们上面的相关的信息，包括就是这个体检信息是否相符，就包括特别是一些身高体重啊，看看有没有这种错误，对吧？ 嗯， 如果说你要发现有疑义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提出这个复检的申请。 嗯， 第二个要特别强调的呢，我们要重点的关注啊，就是我们体检表下方是有一个报考专业建议的一个栏目。 嗯， 这个栏目里边呢会有相应的，就是列出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还是就是这个勾选项啊，你要看一下这个到底是哪个项被勾起来以后你要避开这个相关的专业。 我们大约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90%的考生可能都是第四项或者第五项会被勾选，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就是我们家长也不必说过于紧张，因为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打这勾什么意思。那个呢，主要是集中在我们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意见的第二部分的4-5条，主要是对裸眼视力的要求。一个是要求到5.0，一个是要求4.8，实际就只要把这两个线报的专业给避开了就可以了。所以说一定要关注这个选报这个专业建议。 我们关注这个建议之后还要结合这个指导意见。那么这个指导意见是不是就在我们这个翻面就有啊？ 对的，我们体检表，咱们北京现在这个体检表的背面就有这个我们这个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体检指导意见。同时我们也可以到网上去查询，这个也是很容易就查找到的，包括我们北京市体检中心的网站都可以查到。 其实主持人刚才提的非常好，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很多家长最常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们说的这个指导意见上哪里去找，所以我觉得主持人一会儿应该把这个指导意见的题目再重复说三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对， 第二个呢，就是考生家长可能不一定能够长时间的看到这个体检表或者能保存，因为可能有时候学校由于存档还要收回啊，所以他可能看背面的这信息不太方便，所以我们还是给他推荐一些网络上的这个途径啊，给他说清楚让他去哪里看。第二个就是刚才窦科长说了，这个专业指导意见下面每一条后面打了方块勾了，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一定是结合指导意见去看。那同时呢，我也想跟大家在就是提醒一下，实际上我们这个指导意见呢到现在已经10几年的时间了，我们指导意见当时制定的时候后面所列的很多专业名称啊，可能现在已经发生了部分的调整，包括刚才二位主持人已经介绍过，我们在前面的新闻里说过，我们很多高校的学位点儿有变更了，有的撤销的，有的新增的，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我们专业的变化。所以呢大家光看这个指导意见所列的专业还不够的，你还要去发散，你还要去比较，有一些专业名称它已经发生了变化 啊， 所以这个可能还需要家长多多的去做一些功课。 如果有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可以等高校的招生简章出来之后，你如果说存疑，说我现在的这个身体检查的情况能不能够报考这个专业， 是的， 是建议大家直接跟所报考的院校的招办取得联系啊，来询问一下可不可以报考啊。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那么大家呢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提问留言。今天呢和大家关注的是如何根据高考体检结果选择高考专业。我们呢这个时间段最后这个2分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抓紧时间，我们这个时间段结束之后还有20多分钟，今天这个手机节目就结束了啊。难得我们今天的这个钱主任和窦科长在直播的现场啊，回答各位的问题，抓紧时间提问，咱们来继续关注问题。 好，我们来看简爱妮，她又问了，如果体重超过了部队院校体重要求上限一点点，就不能报考了吗？一点点， 军队院校体检的时间还比较靠后，这一点点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去调整， 还能减下来，对， 加油。 好，来看看东乡，他说针对体检，各高校要求的是裸眼视力还是矫正视力呢？ 这个不同的这个专业，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个你要具体你要看它这个，一个是这刚才说的指导意见，还有就看这个院校的招生简章了。 好， 比如说像航海轮机类的这些专业，它是要求裸眼视力，它非常说的非常明确。 对， 那比如说我们常规想到的一些医学院，它反而是要求的是一些矫正视力，但是矫正视力它有度数的要求，所以这个不太一样，大家还是要细细的根据自己心仪的这个高校要去查阅一下简章。 好，非常有用的提示，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哈。那么一会儿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前有一条消息还是要提示大家的，高考进入了倒计时，要参加自主招生的同学们要抓紧准备了。3月3号周六的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举办2018年最新自主招生的大型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专家孙成老师为家长解析自主招生的核心关键点，讲解如何定

从本月1号开始，北京高招体检将分区县在各指定医院同时进行。体检是每一个考生都要经历的重要环节，考生能否被高校顺利录取，除了自己的高考成绩和志愿之外，身体因素也不容忽视。体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体检结果对于高招录取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考生又该如何根据高考体检结果选择高考专业呢？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各位好，我是晴天。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主题是如何根据高考的体检结果选择高考专业。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北京市体检中心副主任钱文红、北京市体检中心专项业务科科长窦子言。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 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啊，今天是太热闹了啊，我们有一些这个问题真的是慢慢翻着给大家去解答了啊。咱们先回答一个这个问题吧，这个微信网友梅子啊，他说每天咱们这五点半节目怎么同步收听哈？这个收听有很多种的方法，第一个您就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这个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就是 FM 107.3AM 1026，在收音机当中就可以每天五点半到七点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您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网啊，在北京广播网的首页就有广播啊实时的这个播出，大家呢可以及时的收听。再有一个呢，您可以在手机里边下载一个听听 FM 啊，这是我们北京电台自己的这个APP 软件 对，那么大家呢可以下载这个软件之后呢，就可以在手机当中实时的来收听了。当然，如果您说晚上五点半到七点，咱们这一个半小时我没时间听怎么办？想回听也很简单，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啊，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之后，在最下边有一个关于节目，点开之后呢就有节目回放啊。 是的， 点进去之后，你选择不同的日期就能够回放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再有呢，我们的节目呢也为了方便大家收听，在每天早间的7点到7点30分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会把前一天节目的精编内容啊在这里为大家进行一个完整的呈现。所以早间和晚间您都可以来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接下来赶紧为大家解答一下问题吧。比如说这个大徐、春暖花开还有锦爱妮，你们的问题我们都已经看见了。我们来先回答一下春暖花开的问题吧。他说心电图检查如果显示预激波，会对高考录取有影响吗？ 好，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这个到体检的时候呢，主要是呢这个考生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这个心脏以前确诊过，明确的确诊过疾病的诊断，那么要告诉体检医生，或者呢没有去看过，但是曾经经常有明显的不适，这也是要告诉体检医生。如果没有这两种情况出现啊，基本上平常活动啊或者是什么都正常，那这样呢就不必太担心，因为我们在体检的高考体检的时候，是一般情况是不做心电图的，只有说体检医生在发现你有一些症状或者他需要进一步的去明确的时候，他才需要你再做心电图，一般来说不做心电图。这是，但是呢还要有一个关注另外一个点，就是如果这个考生你要想报考军队院校的话，那么可能呢到时候因为军队院校里面呢是体检里是有心电图检查这一项的，而且军队院校它是按照心电图的不合格的有一个不合格心电图的范围，如果出现了在这个范围在那个不合格心电图范围之内，那就是直接以这个心电图就可以淘汰的。所以呢普通高考招生这边是像我刚才前一段说的，军队院校的呢可能是比较特殊一点， 比较严格了啊。 是的。 好，还有这个 YZH， 说请问5岁之前得过喘息性支气管炎，在既往病史当中需不需要填写，对于录取有没有影响？5岁之前 这个 德科长， 这还是咱们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啊、 你有就是既往你得过什么病史，就如实填写就可以了。 嗯 啊，这个医生会在现场，他会去综合判断。 哦，好，所以就是对于这个既往病史，填不填，家长怎么分辨填？您的意思就是，如果有这些既往病史，建议大家是都填上， 就是跟咱们这个指导意见上相关的这种疾病，建议大家就填上。 嗯， 好， 嗯，好， 来看看踏雪无痕，矫正视力达到多少算合格呀？去年配的眼镜现在看也还清楚，再考虑是否重新配。矫正视力达到多少算合格？ 这个。 咱们矫正视力统一的，咱们全市都是矫正到 4.8， 然后记录这个矫正度数。 嗯， 然后在矫正到 4.8 的前提下，可能有些高校的专业对矫正度数有要求。 嗯， 啊，一般来说，在我们指导意见里面，只是对裸眼视力，刚才说了第二部分的第四条、第五条，很非常少的一些专业对裸眼视力有要求。 嗯， 多数矫正视力的要求就要去看这个招生简章，还有矫正度数的要求。 嗯， 这些专业以我们以往的经验来说不多。 好 啊，跟所有的专业比起来不多，所以家长我觉得不必太过担心。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海阔平鱼跃，他问了，下午体检，午饭不吃，早饭吃可以吗？ 嗯，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对，早饭的话，一般建议就是清淡饮食。 嗯 啊，好的，大徐说报考师范类学校有没有身高限制？这个咱是不是得看这个学校的招生简章了，对吧？啊， 嗯， 我们参加体检只是客观记录你的身高数据， 没错 啊。具体有没有限制，还是要看高校的招生简章。 嗯，是的。 嗯， 刚才也说了，这个军队院校比较特殊哈。简安妮她问了，这个军队院校要单独进行体检吗？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嗯， 军队院校是要进行单独体检的， 嗯， 一般是每年的六月份。 对，六月靠后一点啊，就是在我们的高考结束之后。 嗯，好，大家及时的关注一下您心仪的军队院校他们的体检的时间啊。好，那么我们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关于这个高考体检的话题啊。 是。 那么对于这个体检数据，最后我们在做完检查之后，如果有一些数据，你比如说家长和考生存疑啊，或者说有这种质疑，我们该怎么办呢？杜科长。 就是对体检数据，如果说我们存疑的话，就是如果说你当时还在现场啊，因为有时候现场可能对接数据就会有疑问，这时候我们就是现场可以通过带队的老师，然后跟这个体检机构联系，现场的话一般都会再安排一次复检。 嗯， 如果说我们是看到体检表以后呢，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通过我们学校啊或者校医啊，然后联系我们的这种体检机构，然后这时候就会在择期啊，就是选择适当时期，我们再安排一次复检。但是呢，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这个家长和考生，因为根据咱们这个规定呢，就是考生如果发现这个体检结果有疑义，是需要在体检结果网上公布查询之日起两周之内啊，通过这个报名单位向这个医院提出这个复检的申请，然后再由医院根据这个情况进行安排。 啊，两周之内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复检的时间啊！ 我们有的时候补充，我们有的时候吧，这个考生这个阶段也非常非常的忙，可能这个体检结果反馈给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太在意。然后等到这个报考专业的时候，他跟家长可能才关注到自己这部分信息，那可能就失去了一些我们复检申请的这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呢，在拿到体检表之后呢，能够马上的啊，比如拍张照片啊，或者跟家长共享一下这结果，存一下，这样啊，早一点去核对自己的信息啊，不要忙来忙去的把这件事忙到这个后期了，就是我们可能相对会比较麻烦了。 就是体检当初就是结束之后，我们立刻就能够拿到这个体检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结果吗？ 很快，一般都在这个10天左右都可以拿得到。 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拿到这个你的体检结果之后的两周的时间之内来提出，是吧？ 网上公示 啊，两周的时间之内啊。好，关于这个复检啊，我们这位微信网友道客也想问一下，说高考体检我们可以重新检查吗？那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这一次检查的话，比如我身高。不是，就是我体重胖了一点啊，然后呢，我想等我瘦的时候，然后再查一遍，这样可以吗？ 是不会给这样的这个机会了吧？ 咱们是有数据截止日期的， 嗯 啊，数据全市的这个数据整理好了，按照截止日期，我们会提前导入到我们的录取系统内， 嗯 啊，不可能一直给大家 给。 这个去重新检查 的， 而且从考生公平性上来讲，大全市的考生，我们7万左右的考生，大家都要享受同样的这种工作的这个要求嘛。 我们是公开、公平、公正的， 对对， 是吧？这样的一个体检啊，还有这个百丽想问一下，高考体检要花钱吗？ 对，这个是按照咱们这个发改委这个收费项目是有这个费用的， 嗯。好，那么我们呢接下来呢，那就让这个杜科长给我们大家咱们再梳理一下咱们今年整个的体检的这个安排的情况， 嗯， 好吧，啊，包括整个的这个流程啊，以及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给我们大家再提醒一下。 今年呢咱们这个高招体检的时间呢是仍然是在3月1号到3月20号，这是由各区的招办学校组织到咱们这个高招体检的指定医疗机构进行这个体检。 嗯， 全市呢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会诊是在每3月1号到3月30号期间的每周四的下午啊，这个等于是1点到3点半啊，地点是在北京市体检中心马甸部，这也是朝阳区裕民路12号这个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1号楼的 B座2层。这时候，但是我们会诊呢是需要这个持有我们体检医院的一个会诊单，还有我们这个考生本人的这个身份证明啊。再有就是我们对外地借读的返京生体检，还有我们这种漏检的体检，漏检的考生呢是安排了全市性的补检。全市的补检的时间呢是6月9号是从中午的12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的3点半啊， 嗯。 地点呢仍然是在北京市体检中心的马甸体检部啊。这里呢也是在提醒我们这考生呢，就是参加补检的考生一个呢就是当日呢早晨9点以后就不要这个进食了啊，然后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携带着他的报名表还有体检费，他这报名表呢需要到他报名单位领取的，因为他是这种补检的考生啊。 嗯， 好，那么我们在体检前和体检中分别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 体检前呢应该说呢主要是提示我们考生就是注意休息，要保证这个足够的睡眠啊，调整到比较好的这个状态。 嗯， 因为咱们知道高招体检我们要进行这个肝功能检查，如果说你这个饮食不当啊，或者说这种过度的疲劳啊，饮酒啊，啊包括感冒啊，都有可能是影响我们这种检验的结果。 嗯， 所以说呢也是提示就是我们考生就是要注意的合理饮食，然后不要饮酒，然后这个预防感冒，还有就是不要滥用这种药品啊，包括补品之类的，因为这往年也出现过这个用补品造成这个转氨酶升高的这种情况啊。还有就是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我们要查这个裸眼视力，所以说我们戴隐形眼镜的考生呢一定要提前改为这种框架式的眼镜啊，就是这样便于现场检查。还有我们如果有这种带有这个助听器的考生呢，在体检的时候也要向我们医生呢就是提前说明啊。再有就是我们可能这一些这个金属物品啊可能会干扰我们这个胸部的 X 线检查， 对 啊，也是提示我们就是考生医生就是不要带这种金属的饰品，还有就是我们这种女生啊尽量穿这种纯棉的内衣，就不要有这种金属钢托的这种文胸的一事儿啊。现场呢就是如果说有什么疾病，也是我们刚才一直说的，一定要跟这个医生呢如实的相告啊，进行这个互相的积极配合，然后不要弄虚作假， 嗯， 基本上可能也就这些啊。 嗯，刚才您说有一点啊，这个孩子学习压力比较大，家长给吃点什么补品，对吧？这一般的就是停多长时间？这个如果说他身体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像这个转氨酶能够保持在这个正常水平。 因为现在这个咱们这保健品啊，这种种类实际上非常多的，这个成分也比较复杂，所以说我们一般是建议考生在体检前一周啊。就是尽量避免服用这个营养品啊，避免影响这个。 其实今天已经3月1号了， 对， 如果吃的从今天停， 就不能再吃了， 对，因为时间非常有限了， 对， 我们的体检期阶段时段非常短。 对，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市体检中心副主任钱文红，还有北京市体检中心专项业务科科长窦子言两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共同关注如何根据高考体检结果选择高考 专业。如果您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继续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周六上午的九点，也就是三月三号上午的九点，教育面对面会为大家举办一场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我们为大家邀请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孙成老师，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析自主招生的核心关键点啊。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定位自己适合自己的院校，另外还有就是自主招生的这些材料怎么样进行这个筹集以及这个报名啊，相关的一些步骤和细节，大家呢可以来关注这场讲座。现场的座位有限，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预约报名，电话是573-5-4567573-5-4567。另外，我们的这场讲座详细的内容呢，已经推送到今天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当中了。关注我们今天的微信内容，扫码就可以直接的报名。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从本月1号开始，北京高招体检将分区县在各指定医院同时进行。体检是每一个考生都要经历的重要环节。考生能否被高校顺利录取，除了自己的高考成绩和志愿之外，身体因素也不容忽视。体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体检结果对于高招录取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考生又该如何根据高考体检结果选择高考专业呢？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如何根据高考体检结果选择高考专业。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北京市体检中心副主任钱文红和北京市体检中心专项业务科科长窦子言。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有网友发来提问了，比如说岁月静好他问了，请问体检前如果服用了开瑞坦会影响化验结果吗？ 这个主要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疾病的话，这个就是需要这个服药治疗的话，这时候也没有必要就是说一定要进行停药。这个我们在这个体检的现场呢，就是跟我们的医生一定做好沟通。如果说就是如果是影响一般的话，可能影响我们这种检验检查的话，我们也会有相应的这种补检复检 好。宁宁想问说，请问如果肥胖血脂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首先呢，咱们高招体检是不查血脂这项，所以说这个作为肥胖这呢，肯定就是跟我们这个相关对体重如果有要求的这种院校可能会有影响啊。 好，零度章鱼妈，孩子2017年5月份的时候膝盖韧带断了，做了手术，想报考军校，这样能行吗？想报考军校哈。2017年5月， 我印象里应该是会受到限制的应该有一个主要关节的疾病，应该是在1年以上。那详细情况呢，可以等军检的时候咨询这个现场医生，或者呢，如果考生提前要报呢，可以咨询我们相关的军队院校。 好。 好，贝毅想问说我是高三学生，去年12月的时候呢，就是查出了肺结核，住了3个星期医院啊。刚出院，说每天还得打针吃药，但是想今年参加，就是想说明年再参加高考，说今年先休学，但是他说我妈非得执意让我今年就参加高考啊，所以呢，想问一下说，接下来我这高考体检能否过关？那像这个还是刚才。 这个呢，这个情况确实比较特殊。这种情况呢，我觉得，第一个呢，这位同学呢，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情况呢，那要把相关的情况跟学校的校医说清楚。第一呢，我们可能，考生一定要体检呢，肯定应该单独给他安排体检，不要跟班里的其他同学 在一起。 第二个呢，就是我也希望家长跟考生切实注意考生的健康状况。如果说 身体条件不允许的话，一定不要强求。 对 啊，还是以健康为最重要的这个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儿。 嗯， 那么如果说我们身体条件允许，而且治疗也在一直往好的方向发展，那像他这种特殊情况呢，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咨询电话6802-4448。 嗯， 那么看看后期有没有可能给他再根据他的身体情况啊，给他指导一些，比如说到什么样的机构去做一些确认性的检查。 嗯， 后期我们看能不能跟招办商量，如果确实这个检查结果还比较乐观的话， 嗯， 我们是不是数据能够给他做一些更换。 嗯 啊，这个呢就要根据他的情况个别处理了。 对 啊，希望他记住我们的电话。 嗯，6802-4448，还有另外一个电话6801-6643也行。 对的，对的， 啊， 对的。每天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5点，我们都会有人专门接听和值守。 嗯，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体检中心的官方网站， 是， 啊，还有我们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应该就是北京下划线体检，就是汉语拼音。 对 啊， 对， 大家呢可以 搜索一下。实际上，大家如果一般的像我这种程度的，在百度上直接输汉字， 嗯， 北京市体检中心选官网，应该是最靠谱的。 哎，对， 嗯， 好，那再来看看这微信网友，大北吧，这应该是啊，体检中 X 线，咱是拍胸片还是透视啊？ 咱们现在一般的机构都已经是第二了，咱们现在都是这个胸片。 嗯，好，这个简爱妮她说，两位专家提到的是参考普通高校的指导意见吗？这个是这是一定的，而且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这个在体检表的背面 。对，这应该就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对，嗯，对， 全称应该是这个。 对。 啊，好的，我们呢在最后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啊。 嗯，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梦想六月啊，一下子这个梦想飞到六月了。蛀牙对高考提前有影响吗？啊，查蛀牙吗？没有，不查蛀牙吧。 咱们口腔科是有口腔科检查，但是对于这蛀牙，咱们是这个标准里边没有要求 啊。 啊，好， 放心吧。 对，好， 这个我印象里面对牙齿要求比较严的，就是我们军队院校或者是在我们征兵体检的时候，跟潜艇、潜水专业有关的，对牙齿有比较高的要求。 哦， 好的，嗯，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就请两位专家老师啊，给大家解答到这儿了。再次提醒大家，有关于体检的问题啊，拨打6802-4448，还有6801-6643这两部电话进行直接的咨询。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体检中心的官方网站，还有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有问题呢直接来进行这个官方的咨询。 对，嗯，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好，谢谢钱主任，谢谢窦科长。 嗯， 谢 谢。 谢 谢主持人。 嗯，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都结束了。我们呢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明天的节目内容。 明天我们将为大家推送的是2018年北京高考的复习备考，是理综篇的备考。也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 FM107.3 AM1026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直播当中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分别是高考试题评价组学科专家、东城区学术委员会主任、市级特级教师郑克强老师为大家解答。 对，明天呢是理综，我们呢周六给大家安排的就是文综篇了啊。我们这个文科生、理科生，咱们可以分着2天来进行关注啊。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啊。我们的整个在高招期间的所有的节目安排都会及时的推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当中。另外呢，再次提醒大家，这周六上午的9点，我们会为大家安排这个自主招生的公益讲座，您可以拨打5735-4567进行报名。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忠。北京